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十八回，不多时，鹿肉烤好，谢之方拿起串儿品了品味道，颇为满意，大嚼特嚼，吃得满嘴流油，毫无形象。谢之真亲自为他斟了杯果酒，看着弟弟大快朵颐的模样，好奇地问：“ 阿唐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” 谢之方故意卖了个关子：“ 姐姐稍安勿躁，待会儿请你看场大戏。” 少时，院子东边有喧嚣声传来，安禄大呼小叫地跑来报道：“ 少爷，小姐，大事不好，姨娘偷汉子，姜老爷捉奸在床，打了个半死，如今正在闹呢。” 他如此这般说着，将谢涛兴冲冲赶去，敲门久久未开，心生狐疑，令护院们把门撞开，在被窝里捉住抖作一团的奸夫淫妇，气得暴跳如雷的事说得活灵活现。一众丫头们脸上都带出笑模样，恨不得拍手称快，青梅叉腰唾道：“ 呸，贼妇，早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如今可算趁了报应。” 谢之方也笑眯眯的丢了几个银刻子打赏了安禄，拉着若有所思的谢之真道：“ 姐姐，我们过去瞧瞧。” 姐弟俩一路行来，见衣不蔽体的董姨娘缩成了一只鹌鹑，正被谢涛指着鼻子怒骂，那个叫刘元的汉子趴在条凳上，被几个护院们按着打板子，口中高声呼痛，敲在屁股上的板子却雷声大雨点小，看着鲜血淋漓，却未伤及半分筋骨。谢之真看不懂打板子的诸多门道，却敏锐地从那汉子悍然无惧的表情里嗅到了点什么，转过头看了一眼洋洋得意的弟弟，脸色微微沉下。谢之方一无所觉，走到谢涛身边，惺惺作态道：“ 父亲息怒，这是怎么了？” 董姨娘见机极快，捂着脸嚎啕大哭：“ 老爷，妾身根本不识得这人，妾身今日身子不适，早早歇下，冷不防被这莽汉闯进屋来，抢夺了清白。老爷，你要为妾身做主啊！” 那边厢刘元不依了，隔空与他对骂：“ 小贱人，你敢说不是你勾搭的我？我在院子里劈柴的时候，你三五不时过来勾引撩拨，又说什么老爷肾虚乏力不中用的话，哭着喊着求我疼你，如今倒反过来颠倒黑白，将脏水全泼到我头上。老子逛妓院都没见过你这么黑心的娘们儿！” 他说着挣开护院们的钳制，从短衫里摸出一件胭脂粉的肚兜，从裤腰里掏出一个绘着妖精打架的荷包，又从头上拔下两根金丝攒寿字的簪子，一股脑堆在董姨娘面前，质问道：“ 这些定情信物，难道不是你心甘情愿与我的？” 那根簪子谢涛却是认得的，原是太后娘娘过寿时赏赐给朝臣的，他和董姨娘情深爱笃，便悄悄给了他，如今却插在这粗人头上，人赃并获，事无可辩，由不得肝胆烧灼，七窍生烟。他再也不顾那些读书人的体面，揪住董姨娘的长发狠狠抽了几巴掌，骂道：“ 贱妇，我一向对你不薄，你竟敢这样丧尽廉耻，枉过人伦。” 董姨娘自知大势已去，哭得险些背过气去，捂着自己的肚子道：“ 老爷，奴知错了，奴一时鬼迷心窍，做了对不住老爷的事，自知罪该万死，只求老爷看在我们孩儿的面上，饶奴一命。” 他不提这孩子还好，一提腹中胎儿，谢涛便更加怀疑，提着他的头发逼问道：“ 你老实说，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？” 还未等董姨娘辩驳，谢之方抢先插了嘴：“ 父亲糊涂， 李神医亲自诊断的，如何能作假？依着我说，看在这未出生的弟弟份上，父亲饶他一回吧。 谢涛更是忍不住疑神疑鬼，面色阴沉的命小四骑快马去请李神医。董姨娘瘫坐在地，惊慌失措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不多时，李神医背着药箱匆匆赶来，见董姨娘满面泪痕，谢涛又面色不善，自知东窗事发，来不及求饶，便双腿一软，扑通一下跪倒在地。是夜，待三人一五一十地招供清楚，谢涛亲自写了帖子，将李神医送往大理寺，交由林轩之父料理，却命下人将一对奸夫淫妇活生生打死，丢于乱葬岗上。天色至暗时分，一辆独轮车吱吱呀呀地从谢府后院推出来，车上卷了张破草席，里面赫然是两具人影。谢之芳早在僻静处等待着，打发掉了车夫，将席子一脚掀开，对那睁着虎目的汉子道： 这一向辛苦刘大哥了，身上的伤可有妨碍，能走路不能？ 却说这刘元本是一游侠儿，性好行侠仗义，性情豪爽不羁，偶然间经过此地，被谢之芳机缘巧合撞见了，重金请他坐下此局。刘元从车上跳下来，来回走动了两步，爽朗笑道： 不妨事。 谢之芳依言奉上酬金，在原来约定之数上又加了一倍，笑道： 雷大哥受惊，这是小弟的一份心意，还望大哥不要嫌弃。 他又看了看车上昏睡的董姨娘，问： 大哥真要带他走？ 不瞒小兄弟，我也看不上他的为人，但这婆娘在床上甚合我脾胃，肚子里又怀了我的崽儿。若她安分听话，留在身边端茶倒水又有何妨呢？ 刘元虽举止粗鲁，却不是不知轻重的人，主动发誓赌咒安谢之芳的心。 你放心，有我刘元活着一日，必不叫他再出现在你们面前碍你们的眼。 也好，我自然是相信大哥的，但这女人心思歹毒，行事狠辣，大哥千万小心，不要着了她的道。此一去山长水远，万望保重。 你放心，老子必将她收拾得服服帖帖的。 刘元笑呵呵地答应了，弯腰扛起董姨娘，放进谢之芳提前安排好的马车里，拉动缰绳向她抱拳告别。 小兄弟保重，日后有缘再见。 除掉了眼中钉，谢之芳心下轻松，脸上自然而然带出笑意，正打算回房休息，却见琵琶急匆匆地赶了过来，面色凝重： 少爷，小姐请您过去一趟。